已经走不开。

为你而骄傲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。天堂中，公主一直在祈求，王子终于和她相拥。是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。哎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。

尝一口，即使你曾是我最深的伤痛，我也不愿留你在风中，就把你放在回忆的信箱中，任岁月吹磨也不轻易上锁，偶尔起风时提醒我的寂寞，吹痛我深秋的伤口，就把你放在回忆的信箱中，想你时把你浅浅的尝一口，即使你曾是我最深的伤痛，我也不愿留你在风中。 很可爱，就算老天不安排，我们找到彼此的

下谁是英雄。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纵。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呵护换我豪情点中，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熟为谁写两成龙，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点中，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熟为谁写两成龙。

一起，一起快乐，一起欢笑，一起到天明。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是你？我关不了，渡不了，躲不掉，在我的脑里、心里、梦里，全都是你。

我希望当我坚强，当我再爱，都能笑着想你。你曾说的，我曾爱的，在这傍晚又回来了。害怕傍晚在这里默念回家的路，你记得吗？我总靠不住，人来人往，微弱光线讨厌的自己，好像跟着消失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忘记我还会孤独， 忘记我还会孤独。 其实我很少想你，很少回忆，只是在傍晚。受不了寂寞，也许你也被人海淹没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快乐，也会笑着想我。你曾说的，我曾爱的，在这傍晚又回来了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。